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对精良枪炮， 牵制了日军十几万精锐部队不得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大的鬼子左右招架，心如硬铸， 而参战的300多抗联战士只有7个人牺牲，没有人冻伤。 为突破日军包围，抗联将士决定牺牲。 在牺牲途中，他们不断打击敌人，扩大了抗联的声威。 档案：东北抗日联军之转战临海雪原。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在牺牲途中，抗联的战士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但是他们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高唱军歌。露营之歌就是在牺牲途中写下的，歌词的作者就是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还有一个叫于天放的。我们来听一下。 白日狂风水旁沾满云，为火气团结铺在漫天红，同志们日子哪怕松江万难生，起来哟，果敢冲锋。 1936年4月，日军将领佐佐木道一从东北全境抽调27000人的机动部队，共6个旅加3个团，并亲自担任这次独立大讨伐的总指挥。佐佐木道一与东北抗日联军的交手就此拉开了序幕，东北抗日联军一个最阴险的对手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在以往的抗日游击战中，抗联部队经常采取的战术就是突袭伏击，打的就是出其不意。他们利用深山密林作为依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钻进山林。擅长正规战的关东军一直就拿他们没办法。可这一次佐佐木来到之后，抗联跟他们一交手，很快就发现日本人开始采用新的战术，这个战术叫避书山林。我手里拿这个东西叫什么呢？梳子？不是，篦子。这是过去女人梳理头发时用的，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缝隙很小，比梳子要紧密得多。避书山林这个比喻非常贴切，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地毯式搜索，把藏在深山老林的抗联部队全都梳理出来，一网打尽。 针对日军的避书山林战术，东北抗日联军在战斗中将部队化整为零，并且迎着日军拉网的方向穿插。由于日军兵力所限，不可能做到人挨人肩并肩，小股分队之间必然留有缝隙，所以抗联部队各战斗小组往往能够从讨伐日军的缝隙中穿插出去。 相隔10米到20米远，自己想办法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叫敌人过去，这样我们就是漏网战术。 10米20米，听上去挺轻松，可做起来没那么容易。虽说日军的新战术并没有完全达到他们预想的目的，但是还是给抗联战士的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关东军在军事上采取新的战术的同时，他们还在东北民间大量的收缴武器，并且严格的禁止火药的生产和流通。同时，他们在东北抗日联军经常活动的山区开始修筑战备道。我们这张照片上看到的就是当年修筑的战备道的遗迹。 这些在东北山区蜿蜒交错的战备道，把大片大片的丘陵地带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区域，让抗联的活动空间进一步缩小。同时，关东军还沿着这些战备道开始铺设电话线，而佐佐木道一策划的集团部落计划，更是把抗联和东北民众的联系彻底切断，直接导致了抗联部队的艰难困境。我们这里找到这样一份档案，是当年周保中的日记。从他日记中的一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抗联战士是在怎样一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战斗。9月20日，是晚6时，在小溪谷露营，乘马饿毙者10余匹，左颈2日无食，冻饿交加，连续2天没有吃东西了，连他们骑的马都饿死了10几匹。在11月16号的日记里边，周保中又有这样的记载：战斗员足鞋破烂，衣裤单薄，不但不足以御冬寒，甚至不能步履，封锁严厉，群众隔绝，补充之困难，不能无所交集也。在东北抗联14年的苦斗中，几乎每天都有人倒下，为了生存下去，继续斗争，在日本关东军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并举的3年里，东北抗联三路大军在不同的时间都采取了同一个战略动作，向西突围，跳出包围圈，寻找新的转机。 1936年2月，胜利完成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以打通抗日路线为目标，发动东征战役，直接与入侵绥远的日军作战。从缴获的报纸上得知，红军东征的先头部队已经打过长城，达到热河时，杨靖宇就开始筹备抗联西征。从战略发展态势上看，如果抗联第一路军的西征能够达到热河与中央红军会师，那么不仅可以改变眼前孤立无援的艰难局面，甚至可以造成东北抗日联军协同中央红军对日本关东军构成战略上的两面夹击。 1936年6月，在辽宁本溪的和尚帽子山，抗联开了一个动员会，在这次会上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那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即将踏上西征之路，与热河的红军会合。提出这个想法的正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1936年6月，杨靖宇第一军主力部队开始西征。当敌人发现第一军西征的意图之后，他们调集了大批的兵力跟踪追击。摩天岭战斗是抗联第一路军西征途中打的第一仗。摩天岭位于本溪海城岫岩之间。1936年7月15号，西征部队参谋长李敏焕率领保卫连与日军守备队在这里遭遇。李敏焕先期进入伏击阵地，趁敌不备突然发起攻击，一个日军大尉当场被击毙，其余48人全部被歼。西征行动虽然首战告捷，但是在东北平原上，机械化部队毕竟比两条腿来得快，闻讯赶来堵截的日本关东军也越来越多，仗也越打越艰难。为了避免西征部队被日军合围，抗联决定停止第一次西征。1936年11月，第一路军开始了第二次西征。这一次杨靖宇做了两个改变，首先改变了行军路线，先向北走，然后向西折，绕过敌人的封锁，避开日军重兵囤积的地区，跨过辽河，挺进热河。第二是改变行军的速度，全部是骑兵。11月底，第一路军第二次西征的骑兵部队踏上了征战之路。然而当他们出其不意地越过南满铁路，顺利到达辽河岸边时，西征将士们却大吃一惊。寒冬季节，往年早已经结冰的辽河竟然没有封冻，几百名西征将士只能眼望着对面的辽西，望河兴叹。这时候日本关东军的追兵已经赶到了，在辽河边上，抗联战士和日军开始了又一次殊死搏杀。 在敌人的优势兵力之下，抗联战士浴血奋战，最后只有100来人突出重围，其余的全部牺牲。虽然抗联第一路军两次西征在军事上都失利了，但是在战略上他却动摇了日本关东军对南满根据地的大讨伐，并且在西征途中他们不断打击敌人，扩大了抗联的声威。那么周保中率领的第二路军情况又是怎样的呢？1938年6月，周保中领导的抗联第二路军从吉东根据地开始西征，他们西征的目的地是黑龙江省五常县的95顶子山。与杨靖宇第一路军西征不同的是，那里已经有抗联第十军在坚持战斗，只要到达95顶子山与第十军会合，抗联第二路军的西征就能取得成功。但是日军已经在他们西征的必经之路上布下重兵，等待着第二路军西征将士的将是一场接一场的恶战。 铁岭绝岩，林海雪原，爬冰卧雪，抗日气概冲云天。 在战略上他却动摇了日本关东军对南满根据地的大讨伐，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烽火硝烟，战马嘶鸣， 李延平不幸中弹，牺牲在马林河畔。 歌声中记录着东北抗日联军怎样的艰苦与牺牲， 抗联战士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有很多仗也是打得惊天地泣鬼神。 档案东北抗日联军之转战林海雪原。1931年9月18日，沈阳东北军北大营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就这么发生了。 有枪有炮有兵有将，东北三省却为何顷刻沦陷？ 东北人那14年亡国奴的日子， 日本军国主义原本想以东北为基地进一步侵占全中国，在这里却遇到了最为坚强的抵抗， 牵制了日军十几万精锐部队不得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东北抗联将士如何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档案栏目以沈阳军区作家张正龙力作《血冷血热》为蓝本，制作系列节目《东北抗日联军》，作家走访近百名抗日老兵，历时20年心血，档案搜寻珍贵档案和文献，精心制作，推出5集系列节目《东北抗日联军》。 1938年8月15日，英勇善战的抗联第四军连续突破日军20多道封锁线，杀到了黑龙江省五常县的拉林河畔。此时的第四军已是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部队从出发时的1200人锐减到100余人。这时只要他们渡过河流，就能到达西征的目的地95顶子山。然而等待着他们的是由日军精锐部队组成的又一道死亡封锁线。 当军长李延平和副军长王光宇率先冲到河边的时候，他们身边只剩下10几名战士，其余近100名官兵在最后不到几十米的突围过程中全部倒在了血泊中。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李延平带着10几名战士与四处搜捕他们的日军在河边周旋，他们仍然在寻找机会渡河。可惜一天在最后一次遭遇战中，李延平不幸中弹，牺牲在拉林河畔。 1938年冬天，当副军长王光宇带领西征第四军最后的4名战士终于渡河到达95顶子山时，却再次与日军突然遭遇。在短暂而激烈的一场战斗后，第四军仅存的5名勇士全部英勇牺牲。拉林河畔的枪声停息下来，第四军1200名将士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下抗联西征历史上最为壮烈的一笔。 就在抗联第四军在拉林河畔浴血苦战的同时，1938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从北满根据地出发，开始了以黑龙江松嫩平原为目的地的西征。这次西征他们选择了穿越小兴安岭人迹罕见的原始森林。1938年10月初，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率领最后一支西征部队趁着夜色突破日军松花江封锁线，怕 踏上了征战之路。在经历了两个多月艰苦卓绝的跋涉之后，他们终于穿过小兴安岭的千里林海，与抗联第三路军先前到达的两支西征部队胜利会师。尽管抗联第一、二、三路军西征，最后只有第三路军800多人到达了西征目的地，但是他们却在总体上粉碎了日本关东军彻底剿灭抗联的企图。在西征路上，抗联战士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有很多仗也是打得惊天地泣鬼神。其中就有一个后来广为流传的故事，那就是八女投江。在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和男战士们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1938年10月28号，牡丹江支流的乌斯普伦河边也燃起了抗联部队露营的篝火。这是抗联第二路军的一支西征部队，他们在西征受阻之后，经过千里转战才返回了吉东根据地。在这支队伍中，指导员冷云带领7个女兵，是第二路军妇女团幸存的8名女战士。他们只要在第二天渡过乌斯浑河，就能到达秘密营地。冷云原名叫郑志民，他是吉林省华川县人，1915年生。1931年他考进了县立师范女子学校，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冷云当上了小学教师。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冷云是中等个儿，圆脸，长得白白胖胖的。但是到他加入抗联以后，尤其是在西征以后，他就变得跟大家一样又黑又瘦。冷云原来的丈夫是个伪警察，这是门娃娃亲。冷云本来想利用这种关系让他为党工作，可没想到这个长得有模有样的男人却死心塌地的要做汉奸。他还在暗中调查冷云和其他进步教师的情况。冷云实在受不了了，他多次向上级请求，要求参加抗联。1937年夏天，周保中要求当地地下党输送一些知识分子到第五军秘书处工作，冷云就借这个机会和另一个进步教师吉乃臣一起参加了抗联。也是无巧不成书，他们两人没过多久还真的就结婚了。可惜的是，1938年8月西征刚刚开始，吉乃臣就牺牲了。这时候冷云刚刚生下他们的孩子才2个月，他也参加了西征。十月的东北已经是深秋了，女战士们身上穿的都是单衣，冻得实在受不了了，他们生了火准备取取暖。可没想到10多里外有个特务发现了山上的烟火，立刻向日本警卫队报告。 接到情报后，日军熊本大佐立即指挥1000多人的讨伐队包抄过来。起初日军并没有发现在河边宿营的8个女战士，而是向抗联大部队实施包围。指导员冷云这时果断地做出决定，率领女战士开枪射击，把日军引向自己掩护大部队转移。在冷云率领下，分成3个战斗小组与日伪军展开激战。 他们是从敌人的后侧方向开的枪，8条长短枪，据说有的已经没有子弹了。这样的火力能在多大程度上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他们能够持续多长时间真的很难说，但是他们肯定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牵制了敌人的火力。而最重要的是，在他们扣动扳机的一瞬间，他们心里想的不是自己，为了别人，他们义无反顾地把自己逼上了绝境。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壮烈殉国，他们是第二路军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桂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在东北抗日联军的西征路上，不仅有许多英勇善战的将领，也有八女投江那些义无反顾的巾帼英雄。日本关东军集中10几万兵力，意在一举剿灭抗联部队。抗联三路军通过西征的苦战血战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双方力量对比毕竟太悬殊，